做网友，怀念是你留给我唯一的报酬，不用报恩，无需记仇，把回忆收留，一面幸福流落街头，变成了气球。亲爱的，当我放手的时候，也明白了覆水难收，我所有身心全都给了你，你告诉我未来如何行。亲爱的，当我忘记的时候，把所有风景都看透，你的名字像绚丽的烟火在心上散落。告诉